这个人，这个人，我这人好诙谐， 闹着玩一毛啊！来来来，走吧，这一毛的这是啊啊！再给来吧， 你甭对付，甭对付，要我那个， 你把这给我， 这给我， 不就这吗？知道了吗？ 哎，这是好饭抢的 呀， 这是， 你 自个儿就拿。 这2000买窝头你就买不了 了。谁买了？ 这么好的窝头，这窝头你甭说，你吃你听说过吗？ 您要说这还真是。 那是那许世林，他那点心他没 做好。这怎么回事？这个啊啊啊啊！ 手凉我挠挠 啊。那边就是上这儿打过手来， 这真行！ 我告诉你，干过这个，两块钱吃你，要不就去。 咱就窝头了， 就窝头了。哎，窝头不干的慌吗？ 小米粥喝不喝？ 行啊， 窝头小米粥 什么都行。 窝头小米粥，这车钱您带好， 您甭管，哎、您甭操这心 了。 哎，窝头啊，什么我都吃的。 我说谢老师， 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煤油吧。 哎，我说你这人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 吃我不吃是你不请啊，扣我身上了是吧？ 真请 啊！ 真请，不能上家里，家里都做什么好吃的？ 哪儿吃啊？ 请你呀、啊，天津饭店。 天津饭店， 哎， 就您呐， 哎， 嗯， 天津饭店，请你吃满汉全席全羊大菜。 行了，您甭请我吃，今儿当着各位说说，请我吃什么菜，就算饶你了。 可以呀、啊， 这怎么样？ 我请你吃蒸羊羔，你说这菜怎么样？ 哎，这怎么大了？ 蒸羊羔 还有什么菜呀、啊？ 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哦，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醉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还真不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鸡，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二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清蒸江辽柱是糖溜芡是米 清 还有拌鸡丝拌骨丝十锦豆腐十锦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鸡汤 这是多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有南煎丸子五喜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体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红肉扣肉松肉块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串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粉蛋、油白扒烩三鲜、鸡翅、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肘子鸡、 完了， 烩肠、蹄肚、烩 盘鳍、 连鸡肘块、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鸡、烧连皮、烧肥肠、烧宝盖、烧鸡、烧肥油炸肺、酱窝鸡、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芥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蛤蟆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肉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子、扒三样、红肉锅子、白肉锅子、十几锅子、米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嘿，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爱吃也不吃。 怎么呢？ 我没钱， 白说。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改编并与谢天顺合作表演的相声《报菜名》。2007年，马志明从艺50周年庆典晚会中，《报菜名》作为最后攒底儿的节目，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 屈指一算，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刀法精湛，3秒肉飞快，我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不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铁锅翻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嘿，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中午